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前面讲到改过之方，谈到要发知耻心，其次要发畏惧心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不但是要畏惧天地鬼神的监察，同时也要畏惧一般社会舆论的指责。今天我们继续看下文，不为是也。一息尚存，弥天之恶又可悔改。这是改过自新的理论依据。人只要还有一口气，一生当中造作再大的罪恶都能够悔改。古人有一生作恶，临终悔悟，发以善念，随得善终者。这是举出证据来给我们说明。这样的例子，古今中外都很多。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，你就可以看得到，为什么一生造作极大的罪业，真正忏悔，这个业障就能消除。这个道理在哪里？实在说，这个理太深太深了，不是凡夫能够理解的。不但凡夫不能理解，佛在经上讲，二乘圣者，全教菩萨都没有法子理解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涉及到虚空、法界、宇宙的来源，生命的起源，众生的起源，涉及到这些大道理。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透彻，很明白。所以古时候的中国人赞叹楞严经啊，说它是开智慧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华。我相信这两句话了，许多同学都听说过。楞严经上讲得明白啊，佛告诉我们呢，虚空法界，国土众生原本是一体的，因此极大的这个罪恶，只要回头，所以回头是岸。这个道理底下就说到了，为一念猛力，这个蒙利两个字非常重要，足以提百年之恶。下面举个例子给我们说，譬如千年幽谷，这个我们在现在旅游当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岩洞，钟乳石洞， 那就是千年幽谷啊。一灯才照啊，这千年暗居处啊，我们点一盏灯进去，千年的黑暗呢就破除了。故过不能究竟呢，唯以改为贵。这个过时啊，就像黑暗一样啊，只要一盏灯就能把它照破。这一盏灯呢，就比喻智慧，比喻觉醒了，我真正觉悟了，过去所作所为是错误的。啊，一念觉，一念真智慧现前呢，罪就消了。啊，但是这一念觉，这一念智慧呀，非常难得，非常可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迷在情欲里面太久了，时间太久了，无量劫来就迷在情欲里头啊。生命是永恒的，生命啊不是短暂的，是永恒的。我们的生命很短暂，我们的精神长存。在佛家讲啊，我们有法身、慧命，那是永恒的。所以无量劫来，所以生死轮回，迷失了本性。于是盲目无知的执着这个身是自己，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这才造成这一生当中事事不如意，造成这一生当中许许多多的苦难。我们要想趋吉避凶啊，首先就要知道改过啊，改过。了凡先生把他自己的经验在这个地方详细为我们说出来，特别提醒我们，只要一口气还在，只要肯改，再大的过失都能够消除。接着他说，但是尘世无常，尘世凡间呢，不但我们这个生命无常啊，国土也是无常的。佛在八大人觉经一开端呢，就告诉我们，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呀。这两句话是真实的警告啊，世间无常的，刹那刹那在变化，我们这个身体很容易失掉啊，人生难得而易失啊，一口气不来，这一生的生命啊就结束了。这个时候你想改也没有办法了。说欲改无有矣啊。明则千百年担负恶名，虽孝子慈孙不能习替。那么这就世俗而论， 你造作的这个恶业造的太多了，你的恶名流传到后世，后世人听到你这个名称，就生厌恶之心。像在中国历史上，我们一般人呢，从小念书啊，都读过宋朝的秦桧，这一生呢，作恶多端呐，千百年来留下的骂名，他的儿孙在孝也没有办法帮助他洗涤。这是一个例子。又则千百劫沉沦欲报，虽圣贤佛菩萨不能圆引，无德不畏呢？这怎么不可怕呢？世间留的骂名是一桩非常不荣誉的事情。现在人常说，荣誉是人的第二生命，大家把荣誉看得这么重，其实这个还在其次，最严重的是来世的果报啊！恶业造得太多了，所以十恶五逆罪，佛在经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这个罪业是堕阿鼻地狱的。那么说到地狱，那是非常恐怖的。佛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造作极重的罪业，感得地狱的苦报。地狱从哪里来的？往年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朱金咒老居士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真的，是他的岳父章太炎先生，那个时候住在北京，他曾经有一段的时间被东岳大帝请去做判官。那么这就讲到有鬼神了，但真的有啊！东岳大帝在中国的山东省泰山呐，他管辖的区域有五六个省份，这个管辖范围很大。这个地区里面的人生死，吉凶祸福，他都在掌里呀。判官的地位很高，相当于秘书长。他请章太炎先生呢去担任这个工作。章太炎先生他说，晚上这个小鬼呀就来了，抬着轿子，那个时候没有车嘛，抬着轿子。请他上轿啊，他就上班了。第二天早晨呢，天才亮的时候呢，他就下班了，就把他送回来了。他日夜都不休息，白天在我们人间办公上班，晚上要到鬼道里上班。那么他也常常把他在这个鬼道里头，这个夜间呢所见所闻呢，给些朋友们叙说。那么有一次他就讲到的，他就问这个阎罗王，问这个东岳大帝，阎罗王比东岳大帝还要高一级，他讲这个地狱的刑罚呢，有一种叫炮烙，炮烙是把这个铁柱 烧红，这个是罪人的时候抱着这个柱子用这种想。章太炎说这个刑罚太残酷了，希望东岳大帝能够大发慈悲心把这个刑罚废除。东岳大帝听了这个话点点头也没说，他说你先去参观一下，你到刑场里面看一看。于是东岳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去参观现场，他就去了。去了到那边之后，小鬼就告诉他，他说这就是现场，你看，他看不见。于是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地狱里面的刑罚不是阎罗王设的，不是他设立的，他就不能废除啊！这个刑罚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你那个恶业里头变现出来的，就跟人做梦一样，做恶梦一样，自作自受啊！不是别人做出来给你受的。他恍然大悟，以后再不提了。他才晓得佛经里面讲的道理真实啊！所有一切境界啊，乐的境界、欢乐的境界、痛苦的境界，无一不是自心变现的。这就是佛在《华严经》上所讲啊，一切法了啊，包括天堂、地狱，一切法了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心是你自己的心，识就是你造作的善恶业。所以，你的心善，你的行善，现出来境界自然是至善美满的。你的心恶、念头恶、行为恶，现出来境界自然是灾难呐。所以，天堂是自己心变现的，地狱也是自己心变现的。我们现前这个生活环境还是自心变现的。可是有人就说了，我的心怎么会变现这个境界？这的确是一个关键的问题。什么是心？心在哪里？心上是心像什么样子？这个在佛教是大问题啊。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那换一句话，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这叫从根本上解决。这个问题在楞严经上。所以说开智慧的楞严呢没有错啊。楞严经一开端，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尊者讨论真心妄心。心在什么地方？心是什么样子？心有什么作用？那个经文就太长太长了，经有十卷，讨论这些东西。所以禅宗讲啊，若人摄得心啊，大地无寸土啊。这一句话的意思，一个人真正把心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世出世间所有法，你都通达无碍了。这是真的，所以一切唯心造啊，一切法唯心所变，因此我们不能不害怕了。地狱境界现前了，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，能不能度你了？如果你执迷不悟，地藏王菩萨再慈悲也帮不上忙。佛菩萨确实常住地狱啊，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，苦口婆心地教化了， 受教的人一定要觉悟，一定要能信、能解、能行，他才有机会脱离地狱的苦报。啊，然后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不断向上提升的，所以佛的恩德是第一大，超过父母啊！父母对我们的恩德一生一世啊，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是生生世世，永远不相舍离。我们造作再严重的罪恶，他也不会舍离我们。这一点实在讲太伟大了，是我们应当向他学习的。再看下文，第三续发永心，勇猛精进，改过自新。说到改过，了凡先生提出了三心，这个三心我们必须要记住。第一个是知耻心，人不能不知耻啊。第二个是敬畏心，第三个是勇猛心。你要能具足这三种心，改过就不难了。他说人不改过都是因循退俗，因循就是得过且过，马马虎虎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认真，这个就你的过失就很难很难改了啊。退缩就是退转呢，这就是人为什么不能改过。多少人想改过而改不过来，就是因循退缩这四个字障碍住了。说无需愤然振作，不用迟疑，不烦等待啊，这个就是勇猛心的样子啊。什么叫勇猛呢？要振作起来，绝不怀疑，立刻就改。不要说这个过失啊，等待明天吧，等待明年吧，那你永远没有办法改过。立刻就要改啊，当下就要改啊。说小者若芒刺在肉啊，俗语绝蹄；大者如毒蛇逆之，俗语斩除，无丝毫凝持，此风雷所以为业也。小的过失就像刺啊，这个刺啊，刺在我们肉里的，赶快要把它剔除啊，这是我们有经验的。大的过失啊，就像蛇，毒蛇咬了我们的指头，这个时候立刻就要把指头斩断，如果不斩断，这个蛇毒攻心，人就要死亡。这个时候决定没有犹豫，当机立断呐！无丝毫疑致啊！这是风雷所以为业。这个风雷是易经里面的卦啊，取它的现象啊，风吹雷动啊，春天的现象啊，万物生长，所以它有仪呀啊，风雷仪。在此地形容当机立断勇猛改过的 这种相状。这居士三心，则有过思改，如春冰遇热，何患不消乎？改过必须具备这三种心，然后有过你才能够改。底下举的底下两句话是比喻，譬如春冰，春天的冰遇到太阳了，太阳出来冰就融化了，把这个冰比喻作沃业，把这个太阳呢比喻作勇猛，勇猛改过，你这个过失自然就消除了。然人之过，有从事上改者，有从理上改者，有从心上改者，功夫不同，效应一异。那么这是说到三种效果不同，有人从事上改，有人从理上改，有人从心上改，但是诸位要知道，都必须要具足前面讲的三心，没有三心呢，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没有法子下手，都得不到效果。那下面呢再分别给我们说，先讲从事上改的。如前日杀生，今戒不杀，前日怒戾，今戒不怒，此就其事而改之者，强之于外，其难百倍，且病根终在，东灭西生，非究竟过然之道也。那么这是先讲从事改，从事改难啊！这是一种强制的行为呀！一面把它制止，这个的确是有限度的，它有个保护点，改得不彻底呀。举着一个例子，譬如从前杀生，现在你发心持戒，你去受戒受五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你发心呢持戒了。那么这个五条戒呢，都是断除自己这五种习气。习气太深了，要断掉非常困难。你现在就不杀了，你这不杀能支持到多久呢？从前喜欢发脾气，喜欢骂人，现在戒除，我不发脾气了。举这个例，这都是从事上改的。这是一种强制的行为，很困难呐，病根总在，为什么呢？贪嗔痴慢是病根呐，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断除啊，所以境界现前，它又会起现行。有一些人善根深厚的，还能够强制得住，善根薄弱的往往遇到大的逆境他就没办法控制了，小的逆境他行能控制得住，大的就不能了。下面说是东灭西生呢，非究竟过然之道啊。 这个果然之道就是彻底拔除的意思，没有办法彻底拔除。那么这从事上改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学佛的人很多。都有善心，都想改过，大家发心呢去受戒。受了戒之后又做不到。我遇到不少人呢，法师，我受了戒，现在都做不到，又犯戒又破戒，怎么办呢？这个事是难的。其次呢，了凡教给我们从理上看，理论这个功夫比前面要提升了一层了。善改过者，这善是慧呀，慧改过的人呐。未尽其事，先明其理。比如我们要想不杀生，不杀生的事我并没有断，还没有断，先要去了解为什么不杀生，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。如过在杀生，我们的过失有杀生这个过失，即四蕴，这个事要常常想啊。上帝好生，物皆恋命，煞彼殃及，岂能自安。我们在从前没有人教导我们，我们疏忽了，从来没有想起这段事情。到我们接受圣贤教诲之后，我们听到这些教训，常常放在心上。确实，上天有好生之德了。所有的动物哪有不爱惜自己生命的道理呢？连蚊虫蚂蚁都贪生怕死。我们要想杀它来养自己，我们的心能安吗？如果反过来说，人家杀我们去养他，我们能甘心情愿吗？常常想这个道理啊。且彼之杀也，你再想想动物被屠杀那个时候的状况。既受屠割，覆入鼎镬，鼎镬就是放在锅里面去煮啊。这种痛苦彻入骨髓也。我们如果设身处地来想想，如果这个动物是我，我被人杀了，然后被人去煮，被人吃了，即之养也。正告罗列，是故皆空啊！我们常常想这个。我在26岁遇到这本书，读了之后啊，我是非常受感动。所以我从开始戒除，大概是6个月之后，我就素食了。我常常想到不忍心吃众生肉啊。想想这个状况啊，太可怕了。那么再想想的果报，尤其是寒心。早年我的家父在世，他是一个职业军人，抗战期间 我们家里面枪支就很多。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，这个长短枪我们家里大概有八支。他喜欢打猎。我们小的时候跟到父亲去打猎。天天有野味打回来吃。可是抗战胜利之后啊，他死的那个状况就跟地藏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他疯狂了。看到山他就往山上跑，就跟野兽一样。样子完全像野兽。看到水呀，他就往水底下钻。佛在经典上讲煞僧的果报，我亲自看到的。所以想到我父亲生病到这个死亡那个状况，我非常恐惧啊。我自己也打了三年猎，也煞了不少僧呐。所以想到这些情形，读这些书，我再也不敢。我从26岁开始吃长素放生，赎过过去杀生的过，这个罪过太重了。所以我学佛之后我只做三桩事情：印经，跟印光大师学的放生，消除我杀生的罪业，再就是布施医药。看到有很多人这个生病很苦，穷人没有能力买医药，我每个月捐一点钱这个布施医药。我就做三桩事情，很简单很单纯。这个地方文字讲得好啊，极之养也，这是讲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习惯啊。正告罗列，就是你的菜肴很丰富啊，你有没有想到食过即空啊？我们贪图美味，为谁来贪图呢？我们这个煞僧吃肉为谁呢？能够辨别滋味的舌头啊，舌头不过3寸长而已啊，到喉咙底下就不知道味道了。为了3寸舌头，满足这个3寸舌头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不值得吗？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，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想过？如果说素食没有营养，素食妨碍健康，我可以跟大家做证明。我素食到今年整整50年。我一生当中没有生过病。确实是健康长寿啊。我的体力不衰呀。健康状况能够长久的保持。什么原因呢？素食。实在讲，我对于养生这桩事情非常含糊啊，没有讲究啊，真的是不懂得。唯一在身体上遗憾的就是牙齿不好。 我的牙齿没有掉，都是好牙齿，就是牙齿还不够标准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不懂得保护牙齿。啊，我到前年，有一个同修带我看一个牙医替我洗牙，啊，那个洗牙的那个医生就给我讲了，法师，你的牙齿很不错，保持得很好。他说这个是你得力于素食。啊，70多岁，别人牙齿都不行，都比不上你了。啊，他教我保护牙齿，每一次吃完东西之后啊，一定要漱口，要刷牙，不要用牙膏。牙膏只要用早晨跟晚上用2次，平常多漱口多刷牙。我这个不懂啊，啊，我在过去啊，只是早晨刷一次牙，晚上都不刷牙，所以对牙齿没有照顾好。啊，如果我要早遇到这个医生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就懂得保护牙齿，我现在的牙齿大概会跟20-30岁人一样。啊，所以这医生告诉我们要好好的保护牙齿。啊，我这个已经算是很好了，不够好。啊，所以现在我懂得了。啊，你看我每一次吃东西之后，我立刻就刷牙漱口。啊，牙缝里面决定不能有东西存在，那个是很容易带细菌的。啊，牙齿好，我们的消化系统就好，啊，人就不会生病啊。啊，所以素食对于健康啊大有好处，特别是中年以后。啊，中年以后不知道在饮食上摄生，对于你晚年身体健康会有很大影响。啊，那么这是从这个饮食起居，我们一般讲卫生。世间人都懂得讲卫生呢，可是还有重要的，大家疏忽了。那是什么呢？卫心。心是好的性情。它会影响生理，啊，所以伊斯兰教、回教，他们的饮食有很多规矩，有很多东西他们都不吃的。啊，我曾经研究他们的教义，为什么不吃呢？原来啊，那一些动物性情不好。啊，凡是性情不好的一些动物、植物，他都不吃。为什么呢？怕影响自己的性情。他懂得为性呐，保护一个好的情绪啊。我们今天讲情绪啊，这就比一般人高明了。以后啊，我读佛经，啊，佛更高明。佛讲3条，除了讲求卫生、卫信，还讲求卫心，保护自己的慈悲心，保护自己善良的心，所以不食一切众生肉。这个有道理在呀。佛家确实通情达理，啊，我们一般讲讲，他的教学合情合理合法，啊，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他是活活泼泼的，啊，我们要懂得这些道理。啊，在素食里面、蔬菜里面，佛法里面鉴别5种蔬菜不吃。这5种叫5荤菜， 啊，诸位，你想想看，这个荤呢是草字头啊，啊，荤不是肉啊，肉叫心，这佛家叫荤心，啊，这个要戒除的，啊，肉类是属于心，啊，荤呢是指五种，这五种菜，葱是一种，啊，这个大蒜。啊，这小蒜我们叫浇头小蒜，啊，韭菜、洋葱，啊，这五种东西不吃。为什么不吃呢？这五种东西生吃，刺激这个生理，容易发脾气，为这个原因。啊，防止你少发脾气，少动肝火，所以戒除。熟吃啊，这个东西啊，能够产生这个荷尔蒙，容易引起性冲动，是这么个原因的，不是别的。但是如果用这些东西做香料，啊，这个配在菜里面，这个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它不起作用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懂得佛家了列法这些戒律的真正用意之所在。啊，你说佛家的时候在戒律里面戒酒。啊，五戒里面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啊，那么佛说了，酒本身没有过失。酒醉了啊，怕你干杀盗淫妄啊。所以酒是防止的，本身没有过失，啊，这个我们要懂得。但是在做菜里面用料酒呢，这个没关系，啊，这个料酒你就想到它不会醉呀，啊，所以佛家制定这些法了，通情达理呀，啊，尤其是酒这条戒就开源很多，啊，开源就是开戒不是犯戒，啊，在某一种时期可以饮酒，啊，这个戒经里面讲70岁以上身体健康状况差，血液循环缓慢，每一餐饭都可以饮一杯酒，为什么？帮助血液循环，当药用啊。中药里面有很多是用酒做药引，通通都许可用，啊，所以它不是说什么都不能用的。现在有很多人持戒，对于这些小小戒持得很严，那个重要的戒的时候就马虎了，这个错误啊，完全搞错了啊，所以这些事情要不能仔细去辨别，人就会死在戒条之下，那就什么都行不通了。啊，所以有人说这个戒条是杀人的，啊，那是他错会了意思。啊，死在戒条的确确实实，啊，是一般人所说的，他不知道佛家的戒律活活泼泼。这戒律就开戒吃饭呢，一定要懂得他的精神，懂得佛为什么制这条戒，这条戒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当如何运用，啊，什么情况之下怎么样运用，活活泼泼，你才晓得戒律是大自由，戒律是大自在啊，啊，断恶行善。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呢，我们自然就会选择素食了，啊，欢喜素食，啊，养心要养清净心，要养真诚心，要养平等心，要养慈悲心，啊，你懂得养心，懂得养性，又懂得养身， 养这个卫生，你的身体当然健康。你怎么会生病呢？就如同这个新加坡有个许哲居士，他今年102岁了。他常说，我们要长寿，我们不要老，我们不要病。102岁了，每一天还照顾许许多多穷苦的病人。每一天忙得不亦乐乎啊。102岁啊，除了头发白了之外，牙齿只掉一个，我再就看不出他的毛病。健康活泼，跟年轻人一样啊。所以在新加坡大家都知道，102岁的年轻人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，值得我们效法的。素食菜根，进口充服，何必强逼之身，损己之福哉？何必杀其他的动物啊，来损自己的福报？这个是决定错误的思想行为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